下个星期二，郁敏会客室，永远食力简秉持。 郁敏会客室今集的嘉宾就是我偶像，亦都我成日吉我噶啦，呢个就是简秉持先生。 不，我原本不接受你访问，不你咁样对我，所以。 我對你好恭敬嘅，大佬，我都好下策嘅。 開心，因為我要接受啲有名望， 梗係啦， 即係好似國家電視頻道啊、《金融時報》啊嗰啲。 永遠食力，簡秉持。下個星期二晚十點，鬱敏會客室 myradio.hk， 千萬唔好錯過啊！ 但你咧，你、 yeah! 好啦，咁啊，翻翻嚟先啦。咁上文咧就提要咧，有一个好好家庭啦。阿 Lesson 啊，可唔可以去我 Facebook 抄翻嗰个好好家庭嗰个 page 出嚟，俾人哋俾诶嗰个 post 出嚟俾人哋睇下？唔该你。咁咧就佢有件咁嘅事啦，就我就即系同佢讲，希望佢可以俾一次机会我试一试啦。咁好啦，咁因为我真系好惊啲人，得啦，唔使令人哥，多谢你翻好意啦，我走啦。即系咁样，因为我永远幻想到一样嘢，如果因为我冇坚持去劝佢，而佢真系咁样死咗嘅话咧，即系我就后悔一世。吓、啊，正路嚟计。正路嚟計就屌你唔信由佢咯，關咩事啫？你自己攞嚟添，仲恨衰落我添。但係我諗緊唔得，即係呢條人命嚟嘅，係啦。我如果唔堅持，佢唔俾我冤到，唔緊要。佢就算俾我冤到，佢老婆真係救翻醒，跟住佢就嚟援救我，話我呢樣嗰樣神棍呢樣嗰樣咩都好，都唔緊要。最緊要救翻喐佢。OK， 嗱點解咧？因為佢真係有帶齊冚家嚟睇我無合，佢有支持。 係啊。 佢支持都唔緊要，佢哋兩公婆有個 channel 嘅，都有幾千人嘅。佢哋不嬲係做開啲買賣嘅生意，佢有推介我磨合。咁點知我一講，佢即刻多謝多謝仁哥啊，得啦，咁我即刻安排啦。咁安排阿羅華斯伯上醫院嗰度做啲嘢啦。其實上去嘅時候，我想講少少體會俾大家聽。咁首先姑娘就都串串地嘅。系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先生講啊，可能要清一清入邊啲人啦，因為如果唔係個姑娘唔俾我哋入去啊咁樣，咁我哋照清咗照入去啦。咁我當時阿劉華斯伯咧，佢帶住一啲符嚟嘅，之前我俾曬啲資料佢啦，帶住啲符嚟嘅。一開頭話俾時辰八字咧，都唔肯俾個宗數嘅，嗰、那個宗數唔俾，又話啊聽人講又唔可以俾啊，如果唔係點點點，我本身都算嘅啦，華斯伯啊冇唔緊要啦，佢揾唔到啊咁樣，係啦。我亦都唔敢講佢唔信而唔俾，係啦，因為我驚真係話咗唔信，施伯唔救佢嘛，係啦，咁我就話冇啊，佢唔記得咗咁樣，但係佢揾緊咁樣咯，咁跟住我做緊嘢，我已經好鬼忙噶啦，係啦，咁但係唔得，我都仲係要咩？我話阿咩山啊，咁你真係要俾啦，大佬，你唔俾你後悔一世，我又後悔一世，講真。你自己問心諗下，我今時今日自己做到個咁嘅位置，我會唔會無端端攞自己個名出嚟教飛啊？你諗都諗到啦，大佬，係咪？同埋你哋唔老實講，你哋又唔係乜嘢名人，我做乜嘢要做呢啲嘢嚟巴結你呢？係咪？係啦，你諗都諗到唔冇嘢，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啦，咁樣各樣。咁亦都唔係呃錢啦，係啦，呃錢唔緊要，如果呃錢嘅，我俾佢哋斬個頭落嚟當等錯，係啦，即係我已經講，人哋冇問嘅，人哋冇懷疑你噶，我自己講曬先啫，係啦。咁好啦，咁跟住咧，我話你唔好再諗咁多嘢。你俾我啦，你當我求你啦 ，OK， 係啦，咁我好啦，佢真係俾咗，我照俾立華斯伯，咁啊跟住整好曬，跟住上醫院幫佢做，我已經驚驚地啦，死啦，會唔會好大動作？啲姑娘會話咧咁樣，我都驚㗎。 我同阿立華斯伯做過幾次啦，嗰啲姑娘真係兩隻眼及住咧，我哋就當佢同佢抹身啦，拉埋簾喺裏邊要燒符啊嘛。 我有拉簾嘅，拉完簾個姑娘揾翻佢，佢話去睇住部機，因為其實我哋呢個 case 唔同嘅，我呢個 case 係第一。佢真係依家危險狀態，隨時拜拜，所以要蒙住，係特別要係特別睇住嘅呢個。而且佢出個新聞，大把人注視住佢，嗰啲姑娘係對佢好緊張呢件事，因為驚有記者啊嘛。OK， 好啦，因為一定蒙住嘅，因為全世界啲記者啊各樣啊，佢哋驚話佢醫療失誤啊各樣嗰啲啊嘛，所以蒙住。咁一拉埋少少，姑娘拉翻開， 跟住共網網施暴，施暴話唔使理佢啦，由得佢。咁佢又唔係有咩大動作，啊、原來除咗掃佢啦， 要掃啊，係啦， 同埋就即係佢自己揼兩下地嗰啲咯。我幾驚佢係要燒喺嗰度，因為唔燒得噶嘛。咁啊，跟住咧佢就帶咗佢阿媽落街，就叫佢叫咗阿媽幫手整啲嘢咁樣。跟住夜晚咧，佢老公咧就入咗七星崗。咁跟住咧，我有慰問過佢哋嘅，我開完會慰問佢哋。咁跟住佢話啊，要等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內咧。就醒唔醒都要話俾我哋阿斯伯聽，咁我而家即我都有點啊？大家祝福下佢，係啦，就係呢個 post 啦。咁你見到咧，就啱啱佢哋咧成家人就係睇完佢無合，同阿彩玲嗰張相轉頭就出事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我覺得佢仲要咁，我去到我都有啲感動喎。佢個先生。是跟他老婆說他這樣封住了隻眼睛得回一個鼻子樣，他掩住他的頭跟他說媽咪無合達人呢他來了探你、啊、跟著他老公說了一句令到我都挺感動，他說你不說如果有第二集一定要看的樣、啊、你起身看啊，你起身你起身看啦，這樣就是啦，係啦，我係啊，我開噶啦，你醒翻啦，快啲醒翻，養好身體睇啊！你醒得嚟差唔多噶啦，係啦，即係呢啲係對於我嚟講係，喂，原來無合除咗救狗之外，係救埋人嘅喎，即係有一樣嘢係可以令到佢係好 focus 呢件事，就幾日啫嘛， 因為好彩佢而家咧，我話俾你聽咧，佢未夠七日，啊，如果佢過咗七日咧，就醫佢咧就比較難啲咯， 係 啊。因為 但都不是醫不到， 因為而家佢應該咧，就我感覺到佢啊，嗱，我琴即係憑我感覺，係佢前世嗰啲嘢嘅啫。咁啊，而家佢撞到即係撞到啲唔等使嘅嘢啦。 哇！後生，好後生， 好後生啫， 三歲頭咋，係啊，好彩你咁上下年紀咋。 唔係嘛？ 係啊， 從嚟好靚妹啫喎， 佢好靚喎。 但係你三個仔女係嘛？兩 個，你科學好聰明嘅。咁所以我係。真係好希望佢起身嘅，係啊！對我嚟講，即係無合實在發生咗太多嘢啦。好啦，可以翻翻出去啦，唔該。咁OK， 好啦， 你只釣魚就得 啦。好啦，咁就呢樣嘢咧，就係令到我覺得而家話即係入咗一個門派係有啲使命感嘅，要即係要我無時無刻咧，即係一有啲事發生咧，我都會諗起。這個不派的，包括我人生有些低潮，我自己都走去 WeChat 我師傅，即我其實說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找他，因為他第一他跟我聊天又不是太多的，是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不知道找誰這樣，那應該就會 WeChat 吟兩句跟他收線，但其實他對那件事是沒理解的嘛，即他未必知道我是現在發生了什麼事的嘛，但他又答到我嘴， 你知道為什麼，即是我師傅，即是你師傅啦，他有六通的嘛， 是 你一講頭他根本就知道，其實我告訴你在馬來西亞 跟六通權有沒有關係， 不是啦，不是那些來的，即是他有個神通，好像現在我這樣，我在香港，他在馬來西亞，你要我在做什麼搞什麼，你猜他知不知道，他全部知道了，有時候我的事未跟他說，他已經跟我說了，叫我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安排了做什麼做什麼，我就想一件事，喂，你又不是回我隔離，你應該知道我這麼多事，是不是，原來他陷阱他都知道，他說你是我徒弟，你有什麼言行舉止所做的事都跟靈山公影響到他的嘛，你不要說死 阿彩你做那麼多壞事師傅應該會知 道，他知道他一直知道，所以叫我們要多多保護他，你 為什 麼， 因為我被人嚇，你 寫符又沒有寫又寫不夠，要自己吃你都說明天都沒有， 連問人拿都要我都要叫我問， 他不好意思咩？ 他連問人我都要叫我問啊，大佬，我已經廢了，人仲廢過我。 但你知不知啊？嗰啲兄弟咧，個個係對你哋好嘅，因為知道你哋咁辛苦，一句出聲，我出聲嘅，我話兩個都唔知道 有冇寫啦。其實有好多個師姐都有打電話俾我。 你夠唔夠佢同你寫，同你寫埋啊？同你，因為點解知道你？ 你知唔知有一日第一日啊嬲我喎佢。 做咩？ 佢話咧，嗰佢你咪俾咗答俾我嘅。 係啊。 我話唔係，我姑 Sir 俾我嘅喎。 唔係我俾啊。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你聽我講埋先。佢話：喂，你俾啲嚟喎，大佬冇喎，食曬喎，咁樣跟住我。 唔係咁樣嘅嘢，我係話 仲衰啲嘅，應該係仲衰啲嘅。 我係話嗰沓嘢係咪可以俾啲我？跟住你話嚇唔係喎，人哋全部寫俾我嘅喎，人哋 係 寫俾我嘅。跟住佢話 我唔緊要咯，我施舍俾你咯咁樣。即係話，咁你要施舍，我唔要咯。 其實我咧係玩佢嘅特登，我點會睇住你冇得食啊？係咪先？即係，但係我又玩佢嘅。你首先你嗰啲嘢都未食曬，問我攞嚟做乜啫？ 其實一樣嘢咧。你哋兩個咧，我哋成日嗰廿幾個師兄弟咧，好 佢哋即係 佢已經全部已經同佢孭曬㗎啦， 孭埋我， 你都唔擔心。咁 我所以我會請佢哋食飯嘅，但係彩妮咧，但係彩妮佢都要請嘅。OK， 係啦。 你請燒嘢食，我請打邊爐。 打邊爐你食齋喎，點打邊爐啊？你 自己一個煲咁打。 我自己 即係佢自己打啫，我唔係請你哋打。OK， 佢意思係 唔係啊？我哋唔會咁噶，因為點解你請我哋食肉咧，咁你都有罪孽噶嘛。咁啊，不如大家一齊食齋嘅打邊爐，全齋宴全齋宴。 唔使啦，你唔使請啦，你嗰份我請，你淨係坐喺度食屎得噶啦，表演食屎俾我睇。OK， 好咁咧就嗱。講完頭先講咩？好媽媽嗰度之後，咁希望佢好盡快醒翻啦，唔好玩嘢啦，大佬。好。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翻嚟啊，頭先高 Sir 啦，翻翻嚟。咁佢講完佢嗰扎叫做係鬼故啦 ，OK？ 咁 唔係想猛鬼啲仲有 嘅啦。咁啊，梗係要猛鬼啲啦。你唔係反啊 ？OK？ 嗱，你嗰、那個我開頭咧以為你係想有啲嘢想教育一下嗰啲。 不是，如果你教育就告訴你，如果你們發覺有什麼不妥的，你去找什麼師傅都好，你要講清楚你是要問什麼和做什麼。你告訴你，你經常把師傅是神，喂，那我來了，你當然知道我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我做什麼問你，喂，你不要揸著這件事，因為我們都要問我們的師公，因為我們都不是神嘛。那你叫我問什麼，我就問什麼。喂，你家發生那麼多事，啊， 我怎麼知道你問什麼， 老公有，老婆有，仔有，或者啊，或者你阿媽 唔。我哋對於顧客呢方面咧，講到依家刻為止好遠啦，大佬，我唔想成個節目為咗你顧客而講。 唔再講佢。 係啦，咁而家如果你以後提出唔到你嘅問題，你過主 ，OK， 諗清楚先再翻嚟 ，OK， 係 啦 ，OK， 咁樣啦 ，OK， 好啦， 好，咁啊講翻啲堅鬼故啦。我聽講我有個師姐靚咗嘢喎。 你個師姐？ 係啊，有個師姐話中咗嘢喎，係嘛？ 你的師姐， 但我看到個師姐中了嘢，仲好似好好陽光氣息，好開心啊咁樣。 嗱，唔係嘅， 咁唔係中了嘢，一定是低層嘅咩？ 唔係嘅， 唔係佢上次中完嘢都係咩？ 我成日我自己中咗嘢。 你一個人嘻嘻哈哈同中咗嘢有冇衝突嘅咧？ 有，唔係啊，冇嘅， 冇嘅咩？ 好似上次咁樣，我有個求助人打電話嚟俾我，咁我就問下佢嗰啲所謂你咩事啊？你都知啊，我問得好清楚嘅，由佢。由佢發生事到佢攋嘢乜嘢，咁我只要中咗礦中咗嘢啦嚇，跟住我話俾你，我都未收線咋，我條腰骨已經痛啦，咁啊痛同埋赤啦，跟住一到講完咗之後收線，我就叫佢約佢禮拜日，梗係上去神壇嗰度解決啦，係咪？咁收咗線之後，跟住我條腰骨咧起唔到身啦，跟住痛啦，咁我就知道嗰啲嘢，我個頭又轉咗噃。咁我就知道嗰啲嘢射咗落我度啦，我做教量啊嘛。咁我就試一樣嘅，睇下你咁叻啊嘛，睇我死唔死得。 我本身同佢都幾 friend 嘅，所以有啲嘢都射咗落嚟我度，所以我都黑嘅嗰排。 咁啊，佢痛啦，痛咗之後，我咪挨咗兩日咧。啊，跟住啲人就嗌我睇醫生啊，跌打，我唔知道佢係咩嘢事啦，係咪？到後屘。我兩日我冇食，我有破降符，亦都有嗰啲咁嘅保護自身啲符，我一條都唔食，捱咗兩日之後 OK 啦，冇問題啦，即係都仲行得走得。 點解要咁樣捱咧？咪喐佢咯。 你一個人啊，你知唔知啊？我哋去睇有冇打拳賽嘅，打泰拳嘅。你再要打人之前，你要識捱打噶嘛。我睇佢打唔打死我先得噶。如果佢真係打到我有真係唔妥嘅時候，我先至食咯。咁啊，到最後我捱得住，但係咧我坐低就起唔到身，起咗身就坐唔翻落低咯。跟住我就最後我躝去神壇啦，就係俾人哋同我撩兩撩啦。我都唔食，我俾佢撩兩撩，一撩之後我個神壇我打關鬥啦。嗱，本來我腰骨真係唔喐得喎，喺度打前打，跟住做個 sit up 咧，我腰骨唔掂啊，做咗五十下啦。 即係明明呢啲嘢本身係真嘅。經阿高 Sir 把我講完，我都覺得有啲流流地成件事。 咁你覺得我自己都覺得流 啊？打關鬥咁樣 啊？係啊，真係噶。咁啊，當日喺個神壇裏邊咧，有外人同埋有自己嗰啲師兄弟去睇到啦。佢哋睇到，哇！乜真係咁神奇啊？咁我唔係神奇，係你哋同我清咗背脊啲嘢，搞得到我咪起身咯。 哦、即係幫你做嗰、那個，你佢都話：哇！真係咁神奇啊！ 佢自己都唔知道啊，唔係啊，佢都覺得神奇喎、啊。因为点解佢觉得神奇？佢未试过啊嘛！ 哇，真系咁神奇啊！咁 样系啊！咁有啲人话： 有些人說屌你又說師傅你自己要坐凳仔，喂打我是人來的，我們吃飯我不是吃香的，如果吃完蠟燭可能不用坐凳仔，是不是對不對？ 好了，好在 我只能夠，我覺得聽完高長這樣說，我只是覺得這個門派有我和彩妮加入是珍惜不少的。為什麼呢？可以平衡到高 Sir 那種浮誇的演 奏。你說我浮誇了， 我們要平衡一下這件事啊大佬。OK OK 的，平衡到的應該 是的。因為為什麼呢？你未能親歷過，你就說我迷信咯，是不是？對不對？ 不是我親歷其境過， 你現在我當然知道了。 但我們是要宣揚給這班友仔聽的時候，我哋係要其實 OK 嘅，你用翻你嘅手法，我哋會平衡翻後面嗰個位啦，所以你可以流口水，可以你盡情放任都得噶啦。 咁就有一樣嘢啦嘛，前嗰個禮拜啦，又有求助人入，即係入去神壇。 我講啲猛鬼嘢聽下先啦，你嗰啲耍家猛鬼嘢。 猛鬼嘢？ 係啊，呢排啲求助人咁流噶，都唔恐怖嘅佢啲嘢。 嗱，好似求助人咁啦嚇。 即係整翻幾個經典嗰啲。 隔離唔出鏡嗰個咯。 其實講我頭先就我咪 hack 緊咯， 咪 hack 緊佢咯。 我咪講緊話師姐都賴嘢，你咪講咯，講第講自己跟住，你咪講嗰啲嘢 啫。講完自己先啦。 嗱，我哋依家其實你見到三個人，其實我哋係四人歸西格，四人歸西格局嚟嘅咧，係啦。咁咩事啊？師姐， 嗱佢就點咧？咁佢就 咦唔係喎。但今天師姐送了一份禮物給彩妮，那些東西會不會有問題啊？ 沒問題。 會不會將那些病毒過了下去那裡？ 是不會的。因為他為什麼呢？他本來過了教什麼壞事都清晒了， 沒事。 我們師傅都知道他有些不等世的東西，但那些不是那麼嚴重的嘛，跟著跟著 即是入了門之後還有東西跟著。 是啊，未清的，未跟他清的。 啊、師傅怎麼搞的？不是入了門包清的嗎？ 哇，包清的，二十多人都逐個逐個搞啊。Okay. 他就可能不記得了，就打 不記得了，清他是吧？ Okay. 他因為他有什麼呢？自己入去打坐，本來我哋神壇打坐冇嘢咯，係咪？打坐打咗咁多次都冇嘢，咁有一次咧，佢就問咗師傅可唔可以喺屋企打坐，咁啊當然可以啦。咁啊， 其實唔使問師傅噶，喺屋企打坐，平凡人邊個都可以喺屋企打坐噶啦。 唔得噶，驚佢走火入魔啊嘛。 係咩？係啊。哇，咁容易嘅咩？一打就走 火。咁佢點解佢會瀨 走火入魔會點嘅咧？ 走火入魔？ 係啊。 傻咯，即係你覺得佢嘅言行舉止唔係好似佢咁啊！ 我已經聽緊諗緊係話，我真係好似佢咁咁啊！ 又識笑又識駁嘴，點會點會點會誒咩咧？佢嗰啲係神靈外滯，同埋講嘅哦，好啊，哦得咩？即係咁嘅嗰啲。 我都火嘅咁嘅喎。 你嗰啲夥計，因為佢 走火唔好啊， 佢奪啊嘛佢。 OK 好。 好啦，咁我就前幾日就同佢去咗去睇小白兔嗰個場嗰度咧，咁佢就翻嚟咧就大俾雨咗。 你成日羣住我啲師姐周圍去，你咩事啊？ 幾個噶？ 哇，仲有幾個添 啊？係啊， 你就信啦。 因為我要睇下嗰啲場地泊唔泊車啊，或者嗰度。 咁關佢哋咩事啫？你咪去睇咯。 咁要有人揸機影相啊嘛，唔通我影啊？咁我影 點啊？OK OK， 我講先，我講先。OK OK OK。 到最後啦，佢睇過，翻嚟咧就話我聽。覺得大髀好像瘀了啊，同埋行路痛啦。咁啊，既然咁樣，咁啊， 即係瀨嘢個師姐同你講， 佢瀨嘢，咁我入咗教都會瀨。你做咗學咗三年師都會瀨嘢啦，點解唔會瀨啫？即係你撞到啲唔 好嘅。又話唔會有事嘅。 會㗎， 都會嘅咩？ 都會㗎。咁你瀨嘢好濕碎啫，咪坐下凳仔啫嘛，俾人掃兩下咪冇事咯。拎過之後咧，就發覺到佢真係瀨嘢，撞到啲唔等西，咁啊揾師傅同佢清咗咯，清咗冇嘢。好啦， 我真係整咗㗎啦， 整咗㗎啦，但係。隔嗰第二日去翻屋企打坐，打坐時咧就覺得個人搖啊，同埋啲手指喐啊，咁佢特登就及住唔好俾佢搖咯，咁佢就覺得耳仔啊，有人去撩佢耳仔啦，同埋搞到佢成身震啦。 以前試過有呢個狀況未嘅，未嘅。 係啊，咁啦，咁佢跟住咧就又問 搖，又坐骨神經有問題。 冇錯啦，係咪病啊？咪要睇醫生啊？係咪咧？咁啊問過。我又真係問過師公啦， 又唔係， 唔係，原來佢話佢十年前喺一間廟或者一樣嘢啦，咁有個人名嘅，啊，嗰個人名就 師公同你講， 係啦，總之我哋知噶啦，由師公同我哋感應到俾我啦，我知道啦。 師公可以感應到咁有成個故事感應到俾你嘅， 我陣間介紹。 你講少感覺咩？嗱，十年前，話説喺十年前，咁呢個係咩感覺嚟㗎？會 唔係我啊？ 哦、oh, ，OK。 因為有一個咧，就直情係同師公咧可以 touch 到嘅。 佢 touch 情， 係直情喺個口度講我聽。 我即係講翻俾你聽。係 ，OK。 咁啊，講我聽，我都唔知㗎嘛。 我識唔識㗎個人？ 識，就係同你食齋嗰個咯。 哦，好好好。 不過唔會。 咁可唔可以要求佢同師公等講啲嘢俾我聽？ 可以。 OK， 你記住題，我要咁樣做。好啦，我想問下第二套可唔可以得聲？ 唔係，你問呢樣。你要 問自己嘅。 你唔係啊！你要你問我知道你會問一啲好關於你嘅嘢嘅。 他一定回答你，絕對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你。咁我就喺琴晚兩點幾三點，我仲 嗰個我你估我會即時問佢乜嘢去考察嗰件事？如果我單轉頭問高 Sir 攞50万，佢會俾我咧？ 會噶。 跟住佢話：你唔好傻啦。 唔係啊，佢話會噶。你帶高 Sir 去澳門讀一次咪得咯，去化緣咪得咯。啊31个庄，31个蟹咪搞掂。 好，继续。 好啦，咁跟住咧，问咗之后，个施工就直情喺个口度话俾佢听啦。咁佢就听到，就将佢原本话俾佢听，就话佢嗰阵时喺咗个庙嗰度咧，揾咗个庙竹或者嗰啲咩。 但系你记唔记得你呢件事噶？ 系咯，佢唔记得，因为十年前啦。 点记得啊？ 就话做咗嗰样嘢之后，可能人哋个开嘅价钱系高啊。或者是多啦，佢冇做到，冇應承人做，咁嗰個人咧就話佢屌你玩嘢啊，跟住就落咗啲嘢。好啦，咁而家咧我就諗住揾翻嗰個人，揾翻嗰個人啦，嗰間廟啦。先話你唔使揾啦，要揾落下底。點解？因為嗰個已經死咗啦。即係搞佢嗰個死咗，咁啊就屋企啊放咗有兩隻。 嗰個咒怨就一直喺。 係啦，係啦，冇錯啦，有鬼有嘢喺度啦。 同午夜空靈係一樣嘅。係啦。點樣解決咧？ 咁要解決啊？點咧？ 佢走咗咯喎，點解？ 我都唔知點解噶嘛，係咪？咁啊，陣間去食齋嗰陣時咧，同你食齋嗰時咧，就問佢點解，跟住咧我會帶佢。 咁但係你都係咩啫？都係打造敖下你啊，同埋耳仔吹下風咁樣啫，都冇咩大不了啊。咁有咩嘢係影響到佢咧？依家 嗱， 佢 我話俾你聽，係啊，冇錯啊， 敖咗。 咁跟住我施工就問佢啦：你咪衰咗十年，黑咗十年咧？十年裏邊越嚟越黑越黑。 你好黑咩？ 黑咗十年啦， 好黑喎！ 大佬啊，佢人白就唔係代表佢唔黑噶嘛，大佬啊，係咪先？ 咁啊係，佢都白痴噶啦，係啦，咁又唔代表佢唔黑。 唔使啊，你講一樣嘢，彩妮你咗我哋節目咁耐，我咁多年啦，我冇見過講過佢粗口，但係個彩妮識唔識講粗口啦？我話俾你聽， 彩妮冇講過粗口， 唔係有節目冇講過啊，我冇聽過，你有冇講過節目？冇咧， 我 系 唔会讲粗口 嘅。冇会错啦，食斋嘅人系唔会讲粗口嘅。 食屎嘅人唔会讲粗口。 你就唔系啦，你乜嘢都讲得出啦，你谂到你就讲噶啦。 我已经讲戒咗好多噶啦，我。 所以个个其实睇咗 节目明星嚟噶嘛，我仲要讲粗口咧。 节目背后咧，个个人咧都戥佢唔抵嘅，成日话佢蠢，成日话佢唔识讲嘢。 但系直头系白痴嚟啊嘛，点会蠢呢？ 但系你睇完你蒲侠嗰套戏，睇完佢再借票，佢话呢个人， 我肯定佢系。白人痴， 梗系唔系啦， 唔系咩？仲唔系咩？觉得佢 唔系我本来我都以为俾你咁， 以为佢真系白人痴， 系白人痴啊！唔系啊，同你做咁多节目，最近你都系唔出声啊， 都系白痴嘅， 系咪？净系开头讲嗰两句。 咁睇戏，咁睇戏睇到啲乜嘢？ 睇戏， 哇，好笑啊！嗰日咧，同佢咪话去睇同一队制作队伍开会， 系啊， 佢可以我入去同人哋倾几粒钟，佢可以搵个背脊得住晒全部人喺度玩嗰只猫。玩幾個鐘頭， 唔係嘛？ 完全後面冇嘢同人哋交流，好嘢！我諗住佢自己會揾食同人哋傾下偈啊， 係啊係啊，係 啦，跟住我嚇只貓仲未死咩？咁樣俾你玩幾個鐘頭？ 因為做下 social 派下卡片啊，咁啊同人哋傾下偈啊，冇㗎。 長同動物 唔係因為其實嗰啲動物係嗰啲人帶翻嚟㗎嘛，其實正常應該傾下貓經啊，傾下狗經啊，好多嘢傾㗎嘛。佢就真係人哋冇出聲聊佢又真係唔講。誓死唔講啊！ 不過佢要保持明星個矜持啊嘛。 乜嘢啊？人哋都係明星嚟㗎，我 哇！人哋都係明星嚟㗎， 真係、啊。 嗰個喂，嗰粒星等等，嗰粒星先。都 OK 㗎。 我唔知道人哋會唔會睇，我覺得差唔多啦。OK， 差唔多即係捧起咗佢。 差唔多啦，係啦。咁就冇啦，翻翻嚟啦。頭先講咩？ 其實一樣嘢咧。啊講緊嗰個咩嘛？你唔記得咗講咩咩？你陣要寫翻咗張紙 啊！你都唔肯記得，你扮嘢咯！ 黐我唔記得，彩妮記得噶嘛？ 你有發噶嘛？ 我哋考下嘅彩妮先，等我哋講咩？ 頭先啲人以為我白痴，然之後睇完套戲咩啊嘛？ 冇錯啦，係啦，你話玩貓嘛？玩唔同嘅 social 嘛？ 係啊， 我唔記得。 睇完佢，覺得佢點啊？ 嗱，話咩？其實講真嗰個，佢啲對白，佢嗰啲，我唔知佢背咗幾耐啊！咁流暢嘅鬧人啊，鬧阿三婆啊，或者鬧佢根本上，佢根本好識講嘢噶，真係有火噶喺個車 上一路啊！嗰啲對白係嘅，仲可唔可以 up 一 set 出嚟啊？唔養就咩氣養，要養就唔好打咁樣嗰句記唔記得？可唔可以講一次 live 出嚟啊？ 要養就唔好打，要打都唔好咁大力。大力都唔好棄養，棄養都唔好人道毀滅啊嘛！人道毀滅都唔好咁人道啊！ 是我媽嚟嘅喎。 好啦，跟住你到你個抽啦， 到我抽抽。 佢個抽都好長啊，佢 end 咗二萬次啊，大佬。 冇啦，我唔記得啦。一轉咗之後，我如果再 佢仲要攞3000蚊出嚟請我去食飯，我好記得。 因為點解會 啲人嚟拍戲到帶埋錢嚟拍戲？ 唔 係 啊，我覺得你哋咧即係做嘢，我嗱又即係。用個心用個力去做一單嘢，咁我係咪做得好嘅時候，係咪應該獎勵啊你哋先？咁啊獎勵，咁我攞3000蚊出嚟，係請你食飯，等大家開心心。其實呢個係我嘅心意嘅，就唔係話我要買佢趴，又要買咩？唔好呢啲，大家好兄弟嚟噶嘛，係咪？做咗成日嘢，跟住佢哋話食嘢，我驚住你都知啦，製作成本咁低，我驚你俾你又 食飯。佢食飯咪有屈我俾錢？ 我驚你俾食飯盒咋，所以我先至 下次就叫你食飯盒，3000蚊俾我就得噶啦 ，OK。我哋自己個隔離打， 全部 係啦。咁啊，嗱，咁啊，今日咧個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咧，如無意外咧，我諗下個禮拜都唔會有呢塊牌噶啦。咁我希望嗱，希望如果你見到仲有嘅，即係代表我哋仲未死。 嗯， 可能仲有一場半場定住喺度，你冇嚟都仲係有得俾你睇。但係我覺得係會有嘅。因為好多人係揾嚟睇嘅， 係啊， 係揾嚟睇。我次次一借票一問，你哋係咪揾嚟睇㗎？係咁樣嘅。 佢哋會揾上網睇咯，即係 我哋當自己黎明嘅大佬。我去到咧問佢啲乜嘢咧，都俾反應我嘅大佬，係啦。即係我 OK 嘅，覺得我都向往借票呢件事，雖然係好辛苦啊。OK， 咁啊，但係佢哋第一，我哋就借到滑曬牙啫。但係佢哋係見第一次見我哋，我覺得佢哋即係都好開心嘅成件事就。咁亦都對我嚟講，戲院職員又熟曬啦，同埋難忘嘅，因為有時候我哋早到咗，我哋就數過隔離院嗰度睇第二套戲，所以呢期啲戲咧，我淨係睇到結尾嘅啫，或者開頭嘅啫，我係睇唔曬成套，但係我又唔捨得話睇過下，又再俾錢入去再睇多次，係啦，咁所以咧。呢期啲戲咧，我係得一半嘅啫，得三分一嘅啫。 其實我多謝 U A 啊，嗰啲職員啦，真係對我哋好到不得了啊！幾時佢走到我哋捉曬噶 ？U A 啊 ，The Grand Cinema 係啦， Yoho 百老匯啊，都同埋 Cinema City 啦，都係即係都大恩大德嘅。 係啊，真 係，因為嗰啲職員咧係真係已經嚟到認得你。我哋直衝入去嗰度，佢支麥已經擺住喺度 stand by， 仲要笑住嚟對住你啊！ 因為唔係啊，我諗佢哋自己嘅電影生涯咁耐都未見過有兩條磨碌咁樣正。 咁啊係啊， 嗱我話俾你，明星係做唔到呢件事嘅， 係啊， 所以遲啲我哋都未必做到嘅，因為我哋遲啲都要變明星啊、巨星啊、衝出宇宙啊嗰啲荷里活嗰啲咧咁樣。 嗯，唔係啦，可以成龍啊嘛，打遍天下無敵手，打遍 天下無敵手。成龍有冇興趣加入我個幕後嗰個組織？ 会噶， 嗱我最强嘅动保组织系咩咧？有谢霆锋啦，有成龙啦，有刘德华啦，有古天乐啦，呢、這个就系无合最后我想有嘅组织啦。 哇！ 咁如果有呢啲咧，我可以进军荷里活嘅，基本上系 得嘅。我祝你马到成功 啦。希望喺我退休之前可以做到呢件事啊，都就快乐啊。 得。只要你有個魄力， 但你有冇機會見到呢？ 有， 你都有機會見到。 有嘅，合指一算之後，我話俾你聽，冇問題嘅。 你都 OK 嘅， 因為點解你咁嘅魄力根本冇人做得到嘅？將話俾你聽。 哇！你知唔知啊？佢有期啊，揸車點去點啊嘛，即係朝頭早揸到夜晚。雖然冇人有人唔可憐嘅呢件事，但係問題係我哋自己要交代俾自己啫。佢揸到啊嗰個子宮下邊嗰個有筋膜炎啊，子宮筋膜炎嗰個 咪叫做。 足底筋膜炎， 你知唔知 咧？足底子宫对下筋膜炎咯。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啊，我其实我好自负嘅，我可以由一只蚁可以变成一大笨象，讲到变大笨象。但系而家识咗人哥之后，佢可以一只曱甴变成恐龙啊！话俾你犀，我都犀利。 我将一个白痴变成一个正常人， 唔系咯？ 再由正常人变翻做白痴。 哦，咁唔会咯， 好似变翻做白痴先劲啊！咁咧，我又我讲埋头先最后一样嘢，就系讲紧话系讲乜嘢啦？唔记得咗添。 你講咗好多嘢都係廢話。 死啦！我知。 你講邊 一樣講乜嘢啊？ 佢有咩廢話未講啊？ 最後嗰句。 佢講曬喎，你啲廢話。 你繼續提翻啦，最後嗰句講咩？ 我點知你啫？ 你講佢又有個白痴變成。 再之前啊？ 仲再到底啊？白痴變成咁，再到底就係呢、這個冇啦。筋膜炎。 係啦啦，子宮嗰個筋膜炎。佢一直痛住喺度嗌，又發脾氣，又呢樣嗰樣。我啊，由朝做晚做司機啊，司機啊，你哋坐喺度瞓覺，喂，咁我諗緊，我唔瞓覺，你又係咁撚痛；我瞓覺，你又係咁痛。咁不如我瞓覺啦，係咪先？ 咁你喺無合嗰套戲裏邊， 唔係即係佢開始咧，已經係佢痛到係要自己發自己脾氣，又催我同我同事唔漲。跟住咧，跟住話我唔借你翻去啊，要呢度落啊，你走啊嗰啲咧。跟住咧，唉，我真係怕咗你。 跟住我就係同佢去屈臣氏去啊！嗱，我教你啦，你買個小林退熱貼，即係貼頭嘅，係啦，冰鎮住你個腳趾公，包住佢。我問係咪好啲啊？嗱，咁我又好啲咯喎。跟住咧，我有一日咧去藥房傾過，我問佢：喂，有冇啲醫子宮炎嗰啲啊？咁樣佢俾咗盒嘢我，咁跟住咧佢拍兩刀，唔痛啦咁樣佢。屌你，梗係早啲去買啊嘛！即係我哋捱，我哋受咗好多啲苦噶啦，即係佢喺度唾罵不停咁樣啊！ 喂，佢有冇買錯藥啊？買子宮炎嗰只啊？ 子宮筋膜炎嗰啲啊？ 有筋膜嘅咩？ 跟住冇事啦，係啦。 我有子宮痛啲，月經不調嗰啲咪咯？ 子宮膜炎嗰啲啊？ 係啊 ，OK， 係啦，好，咁好啦，咁啊，依家好翻啊嘛，個膜炎 翻曬啦，冇啦。 系咯， 冇咗事啊！ 仔都生得啦，而家 好啲啊！ 呢样嘢就难啲啦。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咁多谢隐形嘉宾同埋高 Sir 同埋白痴。OK， 好，拜拜， 拜拜。